锵锵三人行，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应该其实某种程度上又婷也算是凤姐， 对 对不对？ 说真的，我今天看到她那个文啊，不，这几天看到她的这篇被采访的文章，她的所有感悟，我就想我就是在香港的凤姐啊。 哎，我倒不是这么说， 但是我就说就是她整一个过程， 不是，我说咱们凤凰卫视的女主持嘛，也都可以叫凤姐嘛，对不对？ 你是这样子称法是吧？ 是啊，是啊，就是这，所以像凤凰卫视的男主持一般都叫凤凰男嘛。哎，所以我就说，为什么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可以叫前度凤姐儿又重来？你知道这个凤姐儿这几天都在议论啊，她是怎么又再度这个火了起来啊？最近呢，这个美国的《纽约时报》花了，实际是个深度报道，做了一年的调查，就调查在纽约的这个美甲。 对， 哎，又婷，我看你指甲。 你瞧瞧， 徐老师，这就已经到了，它都不是一个色儿。你能说说你为什么食指和小指要是这个颜色，其他三个指头选择另一种颜色，这是什么思路？ 就不一样嘛，就是不让它全部都一样，不然太闷了，对啊，所以就挑了几只不一样，就这样。 女人这样弄了，觉得自己就是更有魅力，更美丽。 搭衣服哦，对，而且我每个月去换一次，我觉得心情就换一次。 那你知不知道没几个男人注意到的？ 没关系，自己开心就好。 对啊，基本上我是觉得女的做指甲这件事情哈， 还嚼指甲呢。 对，男的还真从来不注意的， 无法理解是吧？哎， 真的无法理解。 对，所以我就 男人有什么事情做了，女的男人自己很注意，女的不注意的有什么事情？ 玩车。 玩 车。你的车换了什么引擎？ 对， 然后换了什么重低音喇叭？我感觉不出来，不就都听 radio 吗？哦，对，音响也是。 对，常常说你会觉得今天 bass 很重，什么没感觉。 我买音响，结果女的帮我做参谋，这巨大的差别，一脸茫然，就是 没错。所以 这无数的追求完全。 所以过去都说这个男人粗心，女人细心。其实这个分法太粗了。我是发现呢，大家都粗心和细心，但是粗心和细心的点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要照我们男人讲究的东西啊，我去问问女人呢，我说你可真是大大咧咧，糙了吧唧的，这就根本不在乎。但是你看，跟美容跟美丽相关的，她的敏感性比你强多了。 但是美容呢，其实男的也还是看到，对不对？尤其是某些部位的脸啊什么，男的还是看到。我最近看到一个节目，他们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主持啊，后来他们就说他是多少次哒哒哒哒哒整成的，对，你们大概知道我讲谁啊？ 是是， 简直不可想象的这样的一个，但是指甲这个事情真是 太细微了，是吗？ 不是， 不，女孩子剪个头发，男生都发觉不了。 你搞张牙舞爪的在干什么？ 它是一种什么？这真是，这在一种心理学上或者生理学上该怎么解释？就是你描眉画眼。更美丽，对吧？包括你看女人为什么涂口红，这个也都有解释，因为这个口红它就模拟这个性的这种气息哈，象征。哎，但是你这个指甲弄成这样，你更是， 就是它是攻击性 的，它是个什么信号？ 指甲是，对，指甲是可以这个抓人的嘛？ 你想太多， 利爪嘛， 纯粹就跟你买衣服搭鞋子，鞋子包包搭颜色搭鞋子搭衣服是一样，它就是一个搭配的感觉。 啊，也是一种招摇了，就是哎，就是，但是而且徐老师，我跟你说，真的还是很多时候啊，男人的很多作为，女人也都是完全不可理喻的。你像。你比如说有那种老夫老妻啊，两个人都混成老夫老妻了，然后这个男人突然间找着情人了，老房子着火没法救，你知道吗？但是就跟这个老婆，这老婆其实都有点疲倦了，你知道吗？这老婆就跟他语重心长的说我知道你是又是老房子着火了，但是我也不理解你一次一次搞这个干什么，就说你跟我离了你再去找一个，最后不还是这样最后不还是这样，你忙活什么呢？你看这也是女人有时候很难理解男人他那个我心狂野的这块，你说是不是？ 是啊，是，我是不能理解，所以我才每次都来节目中和你聊聊 要控诉，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但是这个中国现在流行的这个按摩啊，这个 美甲， 就是那个怎么说，脚底按摩 啊， 跟这个美甲这几样，现在只有美甲打进了美国了。我一直在想，因为你看中国原来按摩这个脚底按摩也没有的，文革的时候根本从来没看到过，现在全国遍地开花，他们不是说这种有一次哪个领导接见说有几千万嘛， 就是做脚底按摩的全国的、 哦、 几千万啊，你想想这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阶层。可是现在这三个东西哈，这个按摩这个东西始终没有进入美国的社会中，我都搞不懂为什么没有人商人去发展这样的商机。不是说他们不喜欢， 西方人我有问过，他们说旅游的时候，例如说他们来东南亚，他们会觉得听说脚底按摩不错，他们愿意花个钱去。但是如果你让他像我们这样，就什么一两个礼拜，你累了就去，累了就去，他们觉得这个身体是不可以被太接近的碰到、 哎、 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范围的嘛，就是你不可以跟他太多的肢体接触，所以他觉得他付钱让你这样做，他其实没有舒服的。 也不一定，他 SPA 到处也还是有生意，但是搞得非常贵，非常非常贵。 而且我真的体会到，我弄过那个西方人的这种 SPA， 嗯， 他就是我觉得老外的女的，这也是女的、 嗯、 老外的女的弄的还真是就没东方人弄的舒服、嗯、你这个东西啊，你看徐老师，我每次去美国啊，住的酒店呢有时候有好的，有时候有差的，但是我每次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说这个美国人呢、啊、他倡导这个自我服务， 嗯， 就很多事儿，你比如说，哎，你说咱就觉得酒店能不能熨熨衣服啊，他好像他不是说不能给你熨呢、 嗯、 但是种种的不方便、 嗯、 都是趋向于你应该自己熨你自己的衣服， 对对对对， 自己洗你自己的脚、 嗯、 对吧，你足底自个儿跟自个儿捏吧捏吧、 嗯、 你就是他好像不太习惯这种别人伺候你、 嗯、 他整个是一个自力更生的这么一种文化，就自己的事儿尽量自己做。所以你看老外连这个房子他自己油漆房子，他花出一天的时间， 对对对， 他觉得这是个乐趣，甚至他自己盖房子， 对对对， 像咱们那中国人其实还是喜欢作威作福、 嗯、 就弄一帮奴隶，哎呀伺候着我， 即便自己在外面也做奴隶， 对，没错，正是因为自己，哎，徐老师讲得很深刻，正是因为自己在外面做奴隶做久了、 嗯、 回家才要做主子、 嗯、 或者他有 偶然请个工人，那吆喝劲啊、 嗯、 没错。 所以大家对主子的感觉不一样，就说中国人我们可能就是有了钱或者有了地位，我希望就是看别人服务我，我觉得有主子的感觉，但是在国外他是如果我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我才觉得那是有哪做主的感觉，就是反而是这样子的想法、嗯、 所有这些道理都对，直到出现了凤姐。 凤姐，对对对对对，前度凤姐又重来。要说这个凤姐呢，我跟她呢还真是有点差点碰上的一个缘分。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去的美国，他因为什么呢，2010年的时候啊，我去了纽约，当时呢这个朋友有其中有一个朋友是纽约一个中文电视机构的一个人，他跟我聊天，他还说，他说哎呀可惜你明天走了，要不你明天跟我一块儿去面试一下凤姐。我说谁，我说凤姐不是国内的那个人吗？他说是啊，他说他要来美国，他要来到我们这儿，就我明天要跟他面试。所以你看我脑子里有个印象，就是在这个第二天凤姐就到美国找这个中文电视的面试，但是最后呢她出现在了这个美甲行业，就每天干10个小时，听说，而且还是一部这个励志的历史，最开始在那个布鲁克林黑人区啊就做呀，到后来人家凤姐现在打入曼哈顿23街，据说是韩国人开的美甲店，夸、 那23街也不是什么好地段。 对，他说已经比 Brooklyn 好很多了、嗯、他说要到真的很上城区的话，他说他是做不到的。 我看了那个时报那个地图啊，他说你们觉得 Starbucks 到处看到吧， 嗯， 然后他那张图上大概有4、5、6、7个蓝色的 Starbucks， 然后同样一张图几十个红色的美甲店，他进入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因为上东区，你别的地方你可以说，因为纽约是个国际城市，移民多、 嗯、 你可以说他服务各种各样的人，上东区就是美国白人集中的住的地方，他们就这么喜欢去到一个美甲店，这个真是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啊 哎、他就本来是纽约时报就是做了这么一个一年调查，就是纽约的美甲行业的报道，比如说有这个客人有时候挑剔你啊、 嗯、 被老板欺凌啊，有这种现象。然后呢这个不是说凤姐上了纽约时报，而是纽约时报发了这个报道之后啊，这个报道还翻译成了3国文字，其中有一国中文、 嗯、 然后呢纽约时报中文网就为了这个呢去访问中国籍的这个人，华人嘛，哎，就访问了凤姐。凤姐的这篇采访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出来，这传回国内，然后有47%的网友表示忏悔当年对她的嘲笑，什么2%的网友表示对她油然起敬啊，就是凤姐现在成了一个高大上。咱们所以我觉得咱们可以回顾一下凤姐的微水史啊，你再看看当年凤姐在去国之前，在去美国之前啊，是这个芙蓉姐姐人现在也不同往日了， 芙蓉姐姐现在做了一家什么公司的 CEO，好像是什么传播公司的 CEO， 你知道吗？ 我这两个人我老搞混， 就是，当然我不知道能不能这么形容，有些网友说话都比较损，说人家芙蓉姐姐早就从良了。我说人过去也不叫不从良是吧？然后中间这个是需要从良的，苍井空啊，那边你看凤姐，就是当年这三个人同台， 苍井空也是一个奇观，真是。 哎，苍，然后这个。凤姐当时这个豪言壮语嘛，说我在哪儿工作呀？我工作的那可是世界500强企业啊，家乐福、超市、收银员。这个凤姐，你再看下边。好，凤姐到了纽约，这个你看，美甲，感觉这个美甲店里好像没空调啊。那你再看，凤姐，这像是服务一个肤色更黑的一个客人啊。凤姐累了，就是凤姐。人家就说凤姐也是一个美国梦的一个实践者呀。最初的时候，一个礼拜工作6天，一天工作10个小时，就这样。人家凤姐现在要当创客了，就凤姐自打这个《纽约时报》中文网把这个报道发出来啊，凤姐就又有动作，说现在要融资1000万，搞这个网上美甲行业平台，已经有27个投资者据说跟她在网聊，在网聊。你看这个网友们啊，看了报道之后，有的人就说是怎么说呢？这个之前觉得凤姐这个人啊，满嘴跑火车，脸皮厚，没有羞耻心，可是现在觉得她一直在努力的保护自己，不停的学习，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前的过度自信或者自大，源于生活的坎坷而过度自卑。总之，祝福她吧。当我们在嘲笑他的时候，他一直在不断努力。现在凤姐是正能量了。 对，我觉得他是有深刻在生活了。我看他那些，因为我觉得他那些访问不是你可以装出来说的话，而是你有经历，你有这个在美国认认真真，而且他很观察，他可以知道说自己这个美甲行业到哪一个步才是这个才是一个进步，或者是说他还说我空闲时间要学英文等等，我觉得都生活磨出来的，就是我也可以感觉到，我就说为什么我说很像我，因为你到香港也是啊，你得学广东话，哎，这东西哪是说是还有时间什么上课啊什么，就是空闲时间坐地铁上班之前，中间你就听录音带。硬讲，在家里面硬学，然后工作10个小时，回家吃个盒饭，再看港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生活得磨出你很多的意志力。 而且呢，你看我现在也有一个感觉啊，当然我对西方人也不太了解，但是据我所知，美国的奇葩呀比中国一点都不少。 嗯， 所以实际上有时候你得这么想，就说咱们的很多这个人呐，是不是太有闲暇时间了？ 嗯， 就是或者说，哎，那天我还写看见一个心理学家写篇文章，说胡适说啊，说我看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我有3个标准。第一，就说这个社会是怎么对待孩子的；第二，这个社会是怎么对待妇女的；第三，这个社会啊，闲暇的时候人们都在干什么。哎，我心里想，因为当时就有这几个新闻嘛，我心想这几个问题刚好新闻都能作答，怎么对待孩子的？就前一阵那个神经病那武疯子当街打那个3岁的孩子暴打是吧？怎么对待女人的？就那成都那个手潮的女司机，当然那女司机也不对了哈。但是你看，就用打的这种方式来惩戒他。然后 更重要的不是打，而且还有那么多人支持他打。 支持他打，对，说打的还轻了，对吧？然后第三条，闲暇的时候，他们都在干什么？ 脚底按摩。 不是，闲暇的时候他们都在人肉，他们都在八卦。 哦。 所以你看，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对于前几年 精神按摩那是一种 不是像凤姐啊像芙蓉姐姐你现在想起来啊实际上是有点小市民少见多怪你就是说太爱八卦了其实你看因为美国那个奇葩呀那种二的葛的太多了你看那个有的时候他们原来那个谁就是有一个艺术家了住的那个楼啊好家伙那里边都是疯子你觉得可是你知道在就好像在这个西方的社会啊包括法国我觉得人们往往对这种个人的比较奇葩的人呢、啊、就叫一个反应就是一笑一笑哎对你很有善意但是完全你不会成为一个占据了人家所有闲暇时间的这么一个关注对象所以在美国奇葩根本就没用 你得老老实实干活得了，对吧？你还能怎么奇葩呢？美国什么人没有啊，是吧？嗯， 美国肯定你展现个性。 因为说明我们多少年还比较统一化、集体化。 但是 整个一个社会结构，所以你做了一个事情，其实，那个凤姐她当初讲的话，比方找男朋友什么要求高学历，说她以前的女朋友不可以有堕胎史啊等等，那些话如果换成一个我们说白富美啊这样的话，大家觉得很正常。只是他们觉得哦，你这样，其实他是很长得极普通了，你也不能说他不好看，对吧？他们就觉得你越位了。另外呢，他那个经历呢，也使我想起以前我一个朋友许继林讲过一句话，他说在国内呢，人人都要做人物，在国外呢，你首先要做个人。你看凤姐的经历很好说明这个，她在国内就是个人物啊，她这样做就是个人物啊，她到了纽约呢，她就得做普通人呐、啊。他的经历其实没有什么稀罕，所有的人每家的人都在这样做啊，对不对？哎， 你讲的这个特别有意思，所以我呀、啊、就是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夺凤姐之腹。我觉得真是像你说的，他在中文世界里，他一被人关注，他就想做人物。他你看到了美国这些年，没有人知道他的信息。你看他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采访，完全非常正常的一个人，对吧？就是说话也是谦和有礼，对吧？该怎么着，就像一个修甲的一个工人。好，你看到了美国，他就是做人。但是你看，真的是像条件反射，这次又火了《纽约时报》中文网，使得国内啊又把凤姐炒成了一个话题。你看凤姐。哇，他又有做人物的梦想出来了，说我要融资一千万。 那么多商人融资的时候，他态度可能又不一样。 哎，我要打入华尔街，说什么这几天还说呢，说我比巴菲特有投资头脑。这两年我在美国认识了很多杰出的人。 我要见奥巴马，对不 对？ 哎， 我就说他让我想起有一些中国人，你知道吗？就是当年跑到美国洋插队，在美国呀就老老实实当孙子，没人注意他，对吧？但是呢，一回国呢。你就觉得哗一下他起来了，哎，我在美国哪个哪个大学请我讲过，就他就开始牛。 但是为什么凤姐当人在中国当人物，她也可以能挣钱，但她宁愿到美国当个普通人呢？有些人是说我在中国就挣半天，我也当不了人物。 这也是我的问题，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就算当了人物，你也没有尊重，你没有被 尊重。我觉得他是像那个以前香港一个龚雪花一样，龚雪花说过一句话，我记得她选美的时候。他不年纪很大选美吗？他就是说你们都在玩我，我也在玩你们。其实我觉得凤姐她知道她的出名是你们在嘲笑她，所以她知道你们在把她当丑角，所以她想改变这个处境。哎， 你们俩讲的都好，你这就是她还真的就是她自己说的就是这样。其实你看这个凤姐当时讲，就是说我对吧，这个学富五车对吧，我主要研读这个社科类的这个学术书籍，比如说故事会啊、知音什么的，对吧？你觉得一个人他是傻子吗？他有可能是故意这么说的，就像你说的，你们玩我呀，我也玩你们。那我现实我得到了一个知名度嘛，在中国有知名度据说能变现钱，对吧？ 对。 但是呢，你要知道又婷刚才讲的也有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仍然是会感到受到欺负。 对 对， 你们都在骂我，对吧？你们网上你们都骂，把我骂成什么样，有些人说什么什么什么，当年错过了马云，现在不能错过凤姐等等，就是全是拿我的相貌。在美国不会有人，这是政治不正确，不会有人歧视别人身高多少。好，但然后他又感觉受到了欺辱，所以这也是他自己说的，我去美国的一个理由。他说我去美国能当人，美国你看他到现在他都说我喜欢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平等自由，人人都是平等自由。说你为什么不在中国待着？他说在中国待着他们老骂我，他们瞧不起我，他们蔑视我。 所以我觉得这很讽刺，因为美国人自己觉得他们的种族歧视很严重，但是一个中国人到那边，他认为还不如中国，就是还比中国好呢。even 你们已经觉得这边的种族歧视严重， 虽然他在中国已经被很多人关注， 对，而且还被关注，名人还觉得 他现在在美国呢。你看他受韩国人的欺负，那个好的美甲店都是韩国人的老板，对不对？他里边还讲了一大堆福建人在纽约的歧视别人跟被别人歧视的过程，对不对？我有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啊，但是有点性质相通的。你知道国内有很多的很有钱的人的小孩，很高官的小孩，他有时候也送到美国去，那个处境跟凤姐完全不一样，但是有一点相似，他们也是避免他们太早的做人物，而是让他们先去做人。 你瞧， 有些人就这样说，为什么送他出去啊？他说不行，在国内要变坏，让他出去到了一个地方，没有人知道，用化名，只有极亲近的朋友才知道他实际上是谁。你看爸爸妈妈为什么舍得让他去到一个地方，没有人知道他是人物，他明明是人物。就是说，我想背后大概还是一个道理，就是说，做人物先得做人。我觉得背后有这么一个道理。 哎，这你要这么理解，就是人家这个凤姐宁愿在美国做人，也不在中国做人物。 难说，他一旦有机会就回来做人物。 风骨啊，这是风骨啊，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在，对吧？当然，你就国内架不住你们忽悠，你看你们一抬他马上又抛起来了。 对对对对，他另外讲了一点， 然后促进中美友谊。 对对对对，就是。 他另外讲了一点，我觉得有趣，他说。在中国什么事情都要做人，就是靠关系。他说这点我不擅长， 就是， 但是在美国我只要付出我的劳力，我可以换取我的生活所需。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我觉得有感触的，就是你发觉你的努力，你的专长在中国不见得发挥，在没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之下，但是所以变成先做人再做事。但是在中国，在美国，当然我相信有一个层次的社会阶层是需要这样，但是你也可以一般的平民啊，你可以做事，你就获得你该有的自尊，该有的生活条件。你想要更好，你就做多点事， 没办法 再去做人。 没办法，只能先做事，做人做不了，他人家不理你。 但我觉得这是你可以把握的，但做人我觉得不是每个人可以自己把握的东西。 是，所以你看，咱们现在是对凤姐进行一个自以为是的心理分析。你说她这心理，我觉得有两种人格。她一种人格呢，你看就是踏踏实实做事的。但是另一种人格也是他的梦想，所以你像有的网友就讲啊，就说他之前他这些自大也不见得是吹牛，你知道有时候我在中国发现，越是出身社会底层的人，他是但凡有点机会啊，他是真心的有非常大大的梦想，真是小小的鸟啊，有大大的梦想。你记得那个庞麦郎吗？ 嗯， 就是我的滑板鞋， 嗯， 大家也把人家当笑话讲，可是你看这个记者采访他就是。他就觉得我是周杰伦，对吧？周杰伦跟我也没一比，他就会有特别大的一个，甚至他说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歌星啊。又婷，就你说这个问题，就说他假如在中国混得不错，为什么要去美国？ 对啊， 刚才咱们讲了一方面是精神上，可能人格尊严上的一个原因，但是是不是？我现在也有些怀疑，有人说当时凤姐在这个中国混到出场费30万，我就。 经纪公司拿了29万， 这下一定要少是吧？长期受经纪公司欺啊， 我感觉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就觉得，我不知道，我猜想，我不知道他的经纪公司是这样，但是我的确有碰过那种经纪公司在外面喊的是天价，然后我都不知道我自己价钱原来是这个天价，等到拿到我手上，别人再说原来你这个天价，啊，那到我手上那不成比例啊。 对。 所以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在中国你有合约吗？你没有合约精神。 就是我怀疑他是不是在中国真能靠这个瞎搞挣钱，或者挣大钱，或者是一个可持续可稳定的收入，可能也不一定。 我觉得也不一定，我觉得而且如果在他知道这个东西是我必须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我才赚得到钱，谁可以每天把自己的就是除非你 enjoy 啊，很享受自己是当丑角的情况，如果不是只是为了生存，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人可以违心做到这种地步。 我想这个凤姐是一个特例了，但纽约时报的报道是用意是他指出纽约这么一个世界繁华都市存在着这样一个， 种族底层的 产业链，或者说服务行业的一个链条，揭示了他们很多的社会问题。我是由此联想到很多很多没有成为凤姐的中国的老百姓到海外去的生存状态，就是我是很感触的，这跟以前很不一样了，现在是两个非常极端的这个矛盾。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吧，我刚到纽约，那你可以看到很多美家店里或者 Chinatown 里很多中国人在很辛苦的打工，但同时呢 Waldorf 又是中国人买下来的，对不对啊？这个中国的公司买的美国地标酒店 对 啊，那是中国买下来的。纽约当代博物馆里边现在常常有中国的当代艺术家画，一叫叫多少多少万，很两端的这个极端。去希腊吧，我这个感受最深，我其实以前讲过，当然里边你也可以看到中国游客很豪，对不对？但是另外一个景象我就一直没忘掉，海滩上睡了很多人就穿的极少极少，能怎么少就怎么少，对不对？但是就有那么一群人，他 他们从头到尾都包住，连领的毛巾都包住，他们就帮人安排。是中国的浙江啊，不知道什么地方来的，哎，因为他们怕晒。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那你想，这群人在那么多海滩的这个天，这个。